好，那我们来看案件同一性哦。我们今天上午讲的所有的案件单一性，然后也把相关的国家考试会出的那个题型跟各位报告一下哦。然后有关案件同一性的部分呢，它跟案件单一性的差别在于说，它都在管是不是一罪，只是说案件单一性它是跟你讲说，我今天来看这个案件，它有没有其他不可分的部分，有没有其他不可分的关系的一个他部。那案件同一性呢，它会有一个时间的一个先后顺序，就说今天前面的案件跟后面的案件是同样一件事情。那所以像林爽他在他的课本上他有讲到说，其实对他而言呢，案件单一性跟案件同一性是同样一件事情，你说啊照理讲应该不一样才对呀。原则上来讲哦，我们刚才讲甲打伤乙并且毁损的是一行为侵害处罚一构成出罪名。我现在如果就安安静静看这个案件，我去讨论检察官起诉这边没起诉这边，法院要审理的范围是包含两边都要审理，这是案件单一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它不可分，对不对？这两个是不可以分开来的，所以两个都要加在一起，法院都要审理。纵使354条毁损罪的部分检察官没有起诉，但是他也潜在性的在法律上把它包进来，变成诉讼系数状态，这是案件单一性。那案件同一性呢，只是说，假设说我现在我有个案件，我先起诉，我先审理，就是甲有没有打伤乙的部分。后来呢，我又在审理甲有毁损乙，然后才发现到说，哦，他毁损乙的衣服就是在于他伤害乙，就是有些时候你伤害会伴随着毁损啊，就像说一刀刺激人家的肩膀，然后呢，所以也把人家衣服给刺破了，啊，同时也有毁损嘛。好，所以假设说，今天这是同样一件事情，是同样一件事情哦。我后面我又在审理毁损，不论是毁损衣服还是我们上次讲的毁损眼镜哈，就是一把给他打下去，然后打下去眼镜飞下去了，然后掉地上破掉坏掉了。我后面审理这案件跟前面审理案件，裁判他说：“哎呀，同样一件事，为什么？啊，就是一个案件啊，一个被告，一个被告，一个案件，一个案件，但是同样一件事啊。所以你帮他说：哎呀，原来相同，那就叫案件同一性。所以其实案件单一性跟案件同一性，它本质上有可能在同样的个案里面发生，只是说我看它有没有可不可分的关系，要不要一起审理，这叫案件单一性。”然后今天呢，我若翻到有一个先后顺序的案件，前面的案件跟后面案件，哦，原来是一案呐，同样一件事情，这个考量是同一性的问题。所以案件单一性跟案件同一性，林宇晓甚至才说，对他而言，他觉得是一样嘛。你有单一性的情况，有可能你两个部分拆开来，一个部分先审理，后面的部分后审理，才发现说哦，原来还是同样一件事情，那叫做案件同一性。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接下来我们来看案件同一性。好，请各位看一下那个17页最下面的框框，案件单一性管的是可不可分，然后同一性管的是有没有重复。那如果重复的话，我们就基于一事不再理，我们不会再重复的受理。我们也不能够重复的审判。好，所以我们的标准呢在这边。好，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一样啊？是不是同样一个案件就是同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案件就是要看被告跟犯罪事实是否相同。好，所以我们来看第18页这边，那被告是否相同，这个很简单，很好判别。好，人是同样一个人，这个原则上不会搞错了。好，然后那如果说起诉的人跟来看庭的人不一样，有的时候你是姓名写错，或者有人来冒名顶替，好，那当然我们有另外的处理方法。好，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在诉讼程序还会再花时间来说哈，尤其是像什么冒名顶替，这个我要考试还蛮常考的。好，然后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哦，诉讼是否同一，判断结果是否是同样一个案件，我们怎么认定？好，先看第18页这边不是有框框。我们来看第二栏有刑罚权对象，还有第四栏判断结果。刑罚权对象相同就是同样一个案件，刑罚权对象不同就是不同一个案件。所以原则上来讲，第二栏跟第四栏它会是一致的。那至于姓名是不是相同，这个在所不论，因为有的时候是姓名会写错啊，或者是说今天同名同姓这么多，这个你实在是很难做判断。好，所以被告是否同意，对我们来讲这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只要你没有 很夸张的认错的人，原上被告就是这一个人。那犯罪事实就有所谓的范围啦，就是我们讲一罪的范围。好，所以在这边话，第十八页这边，犯罪事实是否同一，我们是以刑罚权对象客观事实是否同一为判断标准。好，然后呢，因为我们的一罪不是有分单纯的一罪跟法律上一罪吗？好，那单纯一罪跟法律上一罪在这边都有一样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同样一件事情。好，那我们的判断标准，我们在实务上有两说。好，在我们课本第18页跟19页这边有分 A 说跟 B 说。 A 说是社会基本事实同一说，就是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好，我们的标准。好，然后 B 说是诉之目的侵害性行为内容是否同一。说是实务上比较常讨论的两个说法。哦，那这两说的差别在哪里呢？社会基础事实同一说呢，它是还蛮扩大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的范围，它的目的就在诉讼经济。他说我若扩大范围的话，那我可以胜的范围就比较广。好，所以你看它的标准，它的标准其实还蛮广泛的。他说社会基础事实相同，那就同样一件事情。好，包含什么社会自然事实的意义啊，还有日子住所方法啊，既遂未遂共犯正犯啊，就是一点点小小的不同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基础事实的认定。好，然后呢，它的缺点呢就是太宽了，失之过宽。他想要诉讼经济，什么都想要包山包海的，这一次都要审理，就要包进来，那这样的话，那你就会有很大的缺漏。缺漏在哪里？被告不能够特定保密权啊，你什么都包进来，你什么都说都跟之前的那个社会基础事实相关，那这样的话，那当初被告他就来不及防御啊。好，所以你用社会基础事实同一说的话，这一说会有一个不利，就是说会比较容易不当扩大法院行使职权的范围，然后反而你会让法院比较容易去操作不告不理那个理的范围来操控告的范围。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这一说其实是实务的救赎。哦，就是目前实务比较多的说法也是比较不采这一说。好，但是实务的确有这一说的那个相关的见解。好，然后在第19页这边是实务的新说。实务的新说呢，好，它是采诉之目的跟侵害性内容是否统一。我们要来看这个罪它的诉讼的目的是要干嘛，然后呢，今天我们侵害的内容是不是相同来做判断标准。所以它的标准会比较限缩，好，它的标准会比较特定。所以你来看，像86年台北187号，好，你看它是台北的字号，可见它是最高法院的非常上诉的一个实务见解，可见它是实务见解有一定的鉴别度。他说呢，我要怎么看诉之目的跟他侵害性行为内容是否统一？我要看他的主观构成要件、客观构成要件、保护的法益是否相同。哎，不好意思，我在这边哈，我写 TV， 就是我们通常来讲构成要件，我们都缩写 TV， 就是德文叫 Tatbestand， 所以我们自己我们都会用缩写，所以构成要件我们都写 TV， 然后违法性、有责性，我们都这样写，还是你不习惯？啊，你不习惯，可是我的笔记我都这样写，所以我就自己写 TV。好，主观构成要件、客观构成要件、保护法益是否相同啊？好，所以最起码它有个构成要件，你可以拿来做讨论。好，就是构成要件、违法性跟有责性，通常来讲，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老师有缩写。好，然后呢，在这边的话呢，这一说它比较限缩，会比较容易特定。不过呢，它的缺点就会变成诉讼不经济啊。因为你如果广泛的适用实务的旧说，就是18页的 A 说，那很多案件都可以用300条来审理。你说什么叫做用300条审理哦？请你搬下你的新说的300条。300条，他说哈，今天检察官起诉的法条，法官可以更改，这叫变更起诉法条。所以我们来看新说的300条，他说前条的判决可以就起诉犯罪事实变更甲官所以应适用的法条。他说好，犯罪事实是不变的，你变更的是什么？适用的法条。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变更犯罪事实哦，我们的犯罪事实一样是我们讲的不告不理啊。甲官起诉范围多大，法院审理的范围就多大，因为这个犯罪事实是不变的。 我变更的是什么？在这个犯罪事实里面，我针对法律的评价，所以法律的评价是可以变更的。这个条文有个很大的重点，我黑板上没写，然后大家也会忽略。这条文最大的重点是前条。你说啊，通常来讲，我看这个条文，前条半条字我才不理嘞。他跟你讲，前条判决可以变成九条，前提是什么？一定是299的有罪科刑或是有罪免刑判决。所以能够变更许多法条，一定是有罪判决，前例一定要有罪判决。他是跟你讲前条呗。啊，如果说是免诉不受理，可不可以变更许多法条？变更许多法条变免诉不行，不行，一定是有罪判决才可以变更许多法条。那你说，那什么叫变更许多法条？你要在这个事实里面才可以变更起诉法条啊！你如果在事实外加以审判，那就是不告而理咯，对不对？在事实里面变更起诉法条加以审判，最主要的案例，你们现在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我今天上午跟各位讲那马奎尔案例，对不对？在这个马奎尔跟有机荣辉踹伤司机的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审究就是这个事实，然后我们变更了法律评价，变更什么？我们从重伤未遂，法官检察官起诉重伤未遂嘛，法官不是把它改成伤害既遂吗？法官为什么可以换条文？因为只要在这个事实里面，他就可以换条文。你说那违反不告不理啊，然后检察官起诉重伤未遂，他怎么可以申请伤害既遂？我们说他还是在告的范围啊，因为我们告的范围犯罪事实没有变化啊。那你说我怎么知道犯罪事实有没有变化？你要看他的诉的目的跟侵害的行为内容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重伤未遂跟伤害既遂，这本来就是有很模糊的概念，他的构成要件，主观构成要件反正就是踹人打人，客观构成要件就是真的用高跟鞋在那一直给他压压压压压，是不是？那不是高跟鞋很尖，然后就一直踹。主观构成要件、客观构成要件，保护的法益，愉悦就是人家的身体法益，保护法益也是雷同。这个本来就是在认定上会有模糊的交界地点。还有像是什么，也是类似这样，我们国家考试考过，强制性交。未遂跟强制猥亵未遂，强制猥亵既遂，这两个也很像啊，它都是妨碍性自主，它保护的法益都是性自主，然后呢它的样态主观客观都要件看起来也很像，你会最后因为针对法律的评价不同，你会变更法条，这两个也是很容易互相变更的啊。之前我就看过有个起诉书的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他趁着就是有一个女生就晚上慢跑，就是不是有些人都会去晚上去做运动，晚上慢跑就是慢跑，有些人是晨间慢跑，有些人是晚上慢跑，然后就有一个个案，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她跟她男朋友晚上约去学校场慢跑，然后因为大家慢跑速度不一样，所以可能就是跑会有一定落差，反正个人跑个人的，反正约定一件时间啊，然后来之后大家再然后可能他们在一起吃宵夜之类的，反正就是后来呢，这个女孩子在慢跑到后来后，她被一个男的抓到那个学校操场嘛，啊前面不是司令台，她被学校操场那个，就她被一个男的抓到那个司令台下面的那个看台下面强制亲吻，后来那个案件检察官起诉强制猥亵，啊我们都觉得这个被告他赚到了，因为半夜12点把一个女生抓到司令台看台下面。你真的搞不清楚他当初原本是要强制性交未遂还是强制猥亵既遂，他有可能原本的犯意是强制性交，然后只是后来你知道为什么那个案子后来会变成强制猥亵既遂，然后还好没有性交，就是因为后来那个男朋友他觉得很奇怪，哎，怎么女朋友跑不见了，然后那个犯罪行为人他不晓得那个女的其实是跟男朋友一起来跑步，他以为那个女的是独行来跑步，然后所以他就是趁着人家没有注意的时候，就夜间12点，然后就把人家抓到台台下面，然后后来之后那个男朋友跑，发现女朋友不见了，然后好像有听到那个细细索索的那个呼救声音，才去找，然后所以他在司令台看台下找到他女朋友在那边，然后所以才当场把那个现行犯给制服。好，可见你看交男朋友还蛮重要的，要交那个比较口无有力的，如果他交个罗马卡，啊天哪，女朋友被人家抓台台下，然后你赶快也跑走了，那种男的就把他甩了，对，所以 这样哎、欸。所以像这个的话，它在主观构成要件、客观构成要件跟保护的法益会有一定的重叠性。所以可能检察官会认为强制性要未遂，法院认为强制猥亵既遂，有可能检察官认为强制猥亵既遂，法官认为强制性要未遂，很容易去变换法条的。就如同说伤害既遂跟重伤未遂这两个也很容易去变换法条。可是你说那变换法条他们违背不告不理，并没有。为什么？我们认为说他的犯罪事实还是在这个框架里，我只是变更了法律上评价。如果说你把这个犯罪事实扩得很大，那今天可能法院法律上的评价就可以无远佛界的扩大，你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去侵害到不告不理的这个基本的原则。所以社会基础实质同意说它的缺点就是失之过宽，它太宽，然后社会问题跟现在进行的内容它会比较严。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要叫实物的新说，为什么尽可能的哈、哦，好像实物会采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还是要在那个限缩犯罪事实的架构里面再来变更法条啦，要不然的话你知道你会很容易哈、哦，会无远佛界的让法官恣意的去做扩张。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它的优点当然就是能够保护被告的防御利益，而缺点就是什么，诉讼不经济啊。你若用就说那很多都可以用三百条变更法条加以审理，反正我就是自己变更啊，犯罪事实变大的话我能够变更范围就变大嘛。好，然后它第二个缺点就是被告应诉司法未必有利。为什么？因为如果不同的案件你要另诉处理，另诉处理其实对被告来讲他还要再另外开庭也不见得会比较轻松。然后第三个，如果说现在我的限缩犯罪事实，可见我能够审理的范围就变狭窄，我能够审理范围变狭窄，因为在犯罪事实以外的我就不能够审，那就代表说如果有另外一个案件你要另案起诉我才可以另案审理的话，你可能时间拖得越久，另外一个案件就是另外一个案件的他的证据就会更容易灭失，所以就变成说我可能要在搜证的时候就会更困难。好，这个是新说的比较不利益的部分啦、啊、但是因为新说比较保障被告的程序正义，所以多数的实务见解应该目前都会采新说。然后实务上他有些发展的结论是说有些是不能变更的，就像是抢夺变强制猥亵这个是不能变更。为什么呢？好，因为我们说抢夺跟强制猥亵它的数字目的跟它的侵害性行为内容很明显的有一点落差了啦，好，那这个就是不能变更。哦，然后现在变行贿、诈欺变行贿、盗买变买受，你说盗买买受这为什么不能变？因为实务见解的他说，一个是买，一个是卖，差很多。他说主观构成要件跟客观构成要件跟保护法益这个很明显不雷同，一个是买，一个是卖。好、哦，所以这件事不能变更。然后那像这样子的概念呢，哈、哦，我们实务上其实说法也不只有这两说，只说国家考试你光能够写这两说，能够两说变成就算是已经很复杂的。那你说，那还有哪些说法呢？你如果认真要把所有的这些同一的说法拿来做整理哦，在我们第十九页框框下面，呀，学说有什么？基本事实关系同一说、罪质同一说、构成要件共同说、指导形象类似说，然后实务有就是我们的 A 说基本事实关系。哦，就是基本事实关系同意，然后 B 说就是数字目的侵害行为内容是否同意，其实还有第三说跟第四说构成要件共同罪质同意，B 说构成要件共同说，不过你需要背那么多吗？其实你不需要，因为真的考试出来，你不可能这就是学说是说实务是说，然后加起来，然后一个问题你要去讨论八个说法，不会啦。哦，原则上来讲，我们都是挑一个重要的来那个挑一两个重要的来做讨论。好，所以在我们的实务考试里面呢，其实你不需要八说并称，除非说它是考申论题，要你把这些背起来。不过目前是没看过这种考题的。好，然后那你可能就说哈，那像这种题目的话，国家考试以前的题型都大概怎么出？你们不好意思，你们看五十九页。中间有个九十年律师的考题，这个题目出的比较善良，老师就直接跟你讲问题在哪里，然后请你分析。好，在五十九页九十年律师考题，好，我们来看哦。五十九页第三题这边九十年律师考，他说，请就下面的事实讨论有没有三百条适用，就可不可以变成起诉法条，然后法院如何判决？他就是问你说那个犯罪事实是不是在里面嘛？同样犯罪事实就可以变成起诉法条，不同犯罪事实就不行。好，第一小条说，检察官以被告犯窃盗跟伤害罪嫌起诉，法院审理结果认为是准强盗。好，然后第二小题， 他说被告蒋楠骑机车从乙女背后抓住乙女的手，乙女误以为是抢，就是抢劫，其实抢劫其实我们刑法没有抢劫罪啦，好，所以他这边讲抢劫报警是一个事实状态啦，好啊，然后条文你要看后面哦，他用抢夺未遂，就是我们的罪就只有窃盗、抢夺跟强盗啦，好，所以他这个抢劫指的就是抢夺啦，好，然后法院审理以后认为是强制猥亵，像这种考题哈，他算是出得很善良，就是一个问题分两个子题，那依照我们的解答经验哦，是说两个子题。一定就是一个可以变更，一个不能变更。你说为什么？因为如果两个都可以变，那这样子，那不是两个答案会一样？两个都不能变，那不就两个答案都一样？好，所以应该就是一个可以变更，一个是不能变更，其实蛮了。应该是说，一个的犯罪事实是相同，一个犯罪事实是不同的。那犯罪事实相同里面，你才可以变更法律评价吗？你才可以用300条来变更法律评价？所以应该是一个在犯罪事实内，一个在犯罪事实外。就是你看两个子题那种答案不一样，那你就说可是我不晓得哪个能变哪个不能变，然后就我有一个同学很聪明，他那天考上律师，他说他书都念得不是很好，他说他考上律师，他说就是不是这一年，他就是他考上那年，他说像这类的考题哈，是他怎么解答，然后我说好，是你怎么解答，我说当然要念书啊，把书念熟啊，然后把答案搬进去，他说不，我就是书我都念不熟，像这种的话我就两个答案要一模一样，要么就是都可以变，要么就是都不能变，我说那你这样的话铁定一个错，他说对，可是也是铁定一个对。我说哎，那他也很聪明哈，就答案有一半哈，所以因为你怕猜错啦。假设说一勾一差，啊你猜成一差一勾，不然那两个都错，那是很惨。好，所以他就说，反正我就是书念不好，那我最起码我两个都猜一样，那我就对一半。我说好，那你这样也是一个解题方法，不过我们才不要这样教嘞，好，这样教不是很鸟啦、啊？好，那这样书都不要念啦、啊，好，书不要念，反正你用猜的，你用讨假博哎，好，所以不可以这样。所以你来看哦，他第一小题说什么？窃盗伤害罪嫌起诉变成准强盗，窃盗伤害变成准强盗。你们在学刑法329条准强盗，他只跟你讲说，原本是窃盗或是抢夺，然后为了要防护专户、脱免逮捕、湮灭罪证啊，如果不行，自己看刑法分准条文好不好？好。然后呢，原本你是窃盗跟抢夺，后来因为你为了防护赃物脱免逮捕湮灭罪证，你用一种暴力的手段，我们把你当作类似是强盗一样看待，所以叫准强盗。他不是强盗哦，原本只是窃盗跟抢夺，可是我把你当作强盗一样看待，这叫准强盗。哎，这个应该基本你会分吧，你们刑法老师应该都教得很好啊。窃盗、抢夺跟强盗应该好好区分吧。窃盗就是以合并公然方式破坏他人私有，建议自己私有。然后抢夺呢，啊，简单来讲啊，就是趁人不备了，对不对？别说啊，人家刑法分子，人家老师教的过程要件都很细，哪像你这样随便教啊？我现在只是跟你讲说你要怎么区别啊？抢就是，他就趁我来不及防御，然后这样子一把就骑着就把我的背包就只能抢走，然后害我傻在那边，背包不见了，对不对？就使人不及抗拒。然后抢夺是什么？我知道他要跟我抢，我还有办法拉回来，我拉扯扯拉扯扯叫抢，那个抢到，所以这个叫做不能抗拒。那当然啦、啊，不及抗拒跟不能抗拒，哪一个要害比较严重？一定是强盗比较严重吗？我这边拉来拉去，你还硬要跟我扯，哦，所以这边的话，当然强盗比较严重，就是太阳严重程度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好，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好，窃盗再抢夺再抢盗，所以他原本只是比较轻微的窃盗跟抢夺，为了要防护赃物脱免逮捕湮灭罪证，他变成了最严重的这种态样。他原本不是抢盗哦，可是后来会变成抢盗，好，因为他为了防护赃物脱免逮捕湮灭罪证，那你说他的罪值是不是很像？很像啊。所以你看他的窃盗跟伤害，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准强盗，他的主观构成要件、客观构成要件跟保护法益会有一定的 overlap， 会有那个重叠处。然后呢，你可能看第二小题，他说骑机车抓人家的手，然后原本以为要抢劫，好、哦，然后所以后来检察官就说啊，你要抢人家东西对不对？只是没抢成功，抢夺未遂。后来法院审以后认为是强制猥亵，您这种有点差距耶，真的会有点差距。 天有一个人，他就是往另外一个人胸口一抓，然后他是抓到他项链，所以你看起来他像是要去抢夺他的项链，只是没抢成功。可是其实这个人他往人家胸口袭是要袭胸，并不是目的在项链，所以他项链的确后来也没拿走啊。你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抢夺未遂还是那个强制猥亵既遂，这个你光看那个故事你会觉得有点模糊，但是你如果从主观构成要件、客观构成要件跟保护法益来看，这有点落差。这是财产法益，这是妨碍性自主法益，这个身体自由法益嘛。啊，这个的目的是在财产，啊，这个目的是在他的那个身体性自主，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主观、客观跟保护法益落差蛮大的。你从样态上看起来应该会有点落差，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事实应该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的实物的区别会。一个会让你觉得很像，然后一个会让你觉得不太像，所以你会翻到那个条文看起来好像都不太起来不太像的，那应该就不是同样一个犯罪事实。就是当然啦，我们要用实务的说法去说啦，数字目的跟性安心行为内容，你从它的主观构成要件、客观构成要件跟保护的法益是否雷同来看待这两个条文，你总会觉得八竿子打不着。好，所以一个是在犯罪事实里面可以变更其余法条，一个在犯罪事实外不能变更其余法条的。当初出这一个题目，老师是在当时在政大教书的刑事说法老师叫段崇明老师，他现在好像在世新任教。就是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讲，有很多就是公立大学老师，然后退休以后啊，然后他们会到一些比较有名的私立大学来任教。然后在当时呢，就是段崇明老师，他那时候出完题目的时候，听说他那时候在白银所的时候上课，然后就是当时在白银所上课的学长姐，就他们就问老师说，老师啊，你那个，听说你要去改题哈，啊，你到底出哪一题？然后就老师说他出这一题，然后学长姐说，那老师，那你的答案是什么？好，啊，你怎么改分？哈，然后段崇明老师就说，这个哈，我改分是公平、公正、客观。然后我们一听，真的是，你如果答案错的话，你真的是。因为你都听到老师的给分标准，老师说，他说这个有正确答案的啊，实务性也是有正确答案的啊，要不然的话，你看，我们回来看刚刚在课本19页，实务上不是跟你讲说抢夺跟强制猥亵不是同样一件事情吗？19页，我们不是说实务上发展，就特别告诉我说哪些不一样，请你要特别注意，所以这个是有正确答案的吧。然后依照我们刚刚教的那个解题的一个想法，一擦就要一勾，因为这样子答案才会不同，要不然的话两个子题都考一个问题，这两个子题并不是两个不同的答案哦，这两个子题都在考同样一个问题，同样的问题一定要不同的答案，要不然的话你会看起来第一小题跟第二小题怎么一模一样，所以一定要一擦一勾一勾一擦这样子。然后老师他就说，他怎么给分，他说就是说因为既然这实务有标准答案，所以他就说，有分答案正确跟答案不正确的那个就是两个区块，然后答案正确区块的话呢，他说你答案对，好，第一小题可以变更，第二小题不能变更，理科基本答案对，写的不太好的，好，那就是8分以上起跳，然后你写的差不多 OK 哈，10分，啊，写的还不错哈，13、14分，啊，写的极致很那个还蛮不错的啊，你可能光这一题就可以18到20分，反正你答案正确8分以上起跳。答案不正确8分以下扣，所以你们说我如果概念都对，我也知道他在跟我考说犯罪事实是不是有就是学理的这两说，我知道考这个哦，可是你答案猜错哦，你写的再棒也8分，你输给那个什么都不晓得然后答案蒙对的这样子，知道吗？所以如果我说好，那这样子，那其实还蛮惨的。那怎么这样？因为其实我们等一下会教，像林明雄老师跟杨荣华老师，人家老师才不采这两说嘞。人家老师有自己的一套说法。那你如果用学者的说法套到国家考生答案，那你就死得很惨。好啊，然后啊，同样有学长就有举手问老师说啊，老师你这样子改，那如果有些人书念的很多哈，然后他很多学理的判断，那答案跟实务的不一样怎么办？然后老师说啊，你看看是考什么啊？这考律师啊，我要的是律师，我不是要一个教授，好，就是我不是要一个学者，好，所以就是人家有答案，实务经验有答案的，你怎么会没有答案呢？那你又当律师，你一大堆说法谁理你？好像也是，好，所以老师是很务实的一个想法在出题，所以你要说 些老师处理，他有他的想法，那他那个想法当然因为他是处理老师，当然以他为准，而且他这样讲的确也没错，因为实务有他的标准，你如果书念的很多，然后你每次办案的方法都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你办案 的那个理论都跟法官的不一致，那这样子的律师败诉率也是挺高的。好，所以你会发现到说，老师他知道说我们现在考试是要考来做实务工作的，所以既然实务有答案，你还是要知道实务的答案。好，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还不如就依照我同学讲的，就是一勾一叉，你虽然答案会对一半，没有，就是两个都一样了，你两个都一样会对一半，就假设你真的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个可以变更，哪个不可以变更。当然啊，不要这样子套假包啦，就是你要把书念的时候会比较实际啊。好，只是特别跟你们讲说，这个是有标准答案的，好，因为实务见解有他的看法，那这个是有标准答案。好，然后我们来看哦，20页，好，林俊老师在犯罪事实同一性的认定。好，20页下面哈，林俊老师有一篇文章哦，就是他把一些实务的概念哈有整理一下啦。好，他说哈，在哪些概念哈，实务曾经说过什么样的意见哈，然后他有写过一篇法学杂志的文章。来看20页下面哈，第一个 Q， 他说甲方起诉被告甲方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贩卖毒品，法院认定被告是代为购买，他不是卖，他只是代购。好，然后呢，这是帮助使用毒品罪，所以原本是贩卖毒品，要改成帮助使用毒品，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然后中央法院83年台北69号判决，这个比较像是实务的就说，他说这是基本事实相同，所以是同样一件事情，我就可以直接变更起诉法条，我就可以变更成为帮助使用毒品，直接下判决。好，然后第二个 Q 在21页这边，他说甲方起诉乙有业务侵占，法院认定是背信，他是不是同样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实务哈，其实它有不同的结论的，好，然后但是呢，其实他们的判断标准也都比较像就说，哦，就是84年台北16号判决，他说这个不是同一个事实，然后但是在87年台北的判决，他认为说其实侵占又隐含在背信里面，又是同样一个事实。好，所以你不论他的结论也不一样，可是你可以看他推论的过程比较像是实务的就说，他认为说是不是社会基础事实同一。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哦，他说甲方起诉被告有抢夺的故意杀人跟强制性交，但法院认定，哦，是窃盗、强制性交、故意杀害被害人，那是同样一件事情。好，哦，然后这个依照84年台北，哦，不好意思，那个4号不见了，1378号判决。之后不见，84年台北1378号判决，那个号码不见了。84台北1378判决，他说，今天你从这样子看哈，数字目的跟侵害性行为内容哈，并不相同，就是你会发现到说，其他的判别也都是法官自然来做判断的。那你会说，那如果实务自己都有旗舰的话呢？原则上来讲，国家考试不会考这么细，他会考比较广的，就像是我们讲的抢夺跟那个强制猥亵，这个几乎都有通说，所以他会考的是实务大家没有旗舰的这样考题。然后那林俊老师呢，其实他点出这篇文章，并不是跟你讲说实务的答案你要早背，他只是跟你讲说实务有分新说跟旧说，然后老师他只想透过这篇文章公开他的新证，老师比较偏向是实务的新说，他认为说旧说很方便啊，就是让法官可以比较方便的变更起诉法条，因为那个犯罪事实的扩大会比较广，然后呢这样子的说法只有让法院方便，但是不利被告法律权的行使，所以他就是只是想要写这篇文章表明说他是才数字目的跟侵害性行为内容是否统一。好，所以应该现在目前也比较多的实务法官的意见会采实务的新说。好，然后我们那个新说跟旧说的宽严对大家来讲有什么样的影响？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诉讼主体不外乎就是这三面关系嘛，所以请你们看我们21页这边，我们的标准宽严在诉讼上的影响，对被告而言，同一性范围越广，他越不好限缩犯罪事实，这个犯罪事实他越不好特定。好，那他不好特定的话就不好防御，但是他有一个好康的地方，就是说如果犯罪事实扩大，到时候如果判了又确定有期判例，期判例也会变大。好，所以他要受到再诉的不利益的机会又会更低哦，所以其实对被告来讲宽严他的利弊都有。 那对检察官来讲的话，那当然啊，你扩大了同期范围，他举证更弹性了、啊、哦，反正没有限缩在他起诉范围之内，才算是他告的范围，反正他什么都是交给法官来做判断。那对法官来讲，当然越快也是越方便，但是诉讼经济。它的缺点就是被告的防御不利益，所以在我们的考试上面还是要依照被告防御的利不利益来做讨论、啊、所以林君老师他才会采实务的心说、哦、然后杨华老师他有一篇文章、哦、特别就是结合这个问题来做讨论。好，所以我们来看下面最下面这个21页下面杨华老师在台湾本土法学杂志一篇文章，他说、哦、有一个刚离职的员工甲基线堵站，然后他被催讨得很急，所以他就在夜间呢、哦、在暗巷持枪抵住雇主乙，好，就想说反正他欠钱，然后他去抢老板比较快了，好，然后呢他就把老板身上5000元的枪支拘走以后呢，他离开现场，然后他离开了以后越想越不对，他觉得好像老板会认出他来，好，所以他就返回现场，他就把老板给杀了。然后呢检察官只起诉甲强盗，然后强盗的部分被判有罪确定以后呢，裁判到说什么，你除了把老板洗劫一空以后，你还把老板给杀了，然后后来发现杀人以后可不可以再行起诉，可不可以再行起诉，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一件事情。有一个强盗罪，有一个杀人罪，我们刑法有个条文叫做强盗杀人的结合犯，那你一评论到结合犯，你可能敏感度来了，接济及结，对不对？它就是我们讲法律上的一罪类型，所以它变成是小于符号了，他变小于符号，强盗杀人他变小于符号。现在的问题是强盗的部分判决确定，一个案件已经下了判决，而且也确定了这个确定判决的效力会及于他部，对不对？既判力不可分啊，你起诉不可分，审判不可分，既判力也是不可分啊，所以这个确定判决效力及于杀人罪。如果你这样子分析完以后，那你就说啊 OK 拍谁好啊，你死跟没死没什么差别，好，因为我们强盗判的他、啊、这个甲他就已经针对这个案件他已经获得应有的刑罚了，所以这个杀人哦我们就不管了。哎，你如果针对这个确定判决效力给予杀人的话，那就代表说这个杀人的案件一到一次不在你就不能再审的，你不觉得很怪吗？哎、啊、杨华老师就是实在太怪了，就是感觉好像他有没有活过头去杀人，答案是没差的，可是在你的心里面应该会觉得有杀人应该比较严重吧，对不对？所以老师就特别去讲这个问题，他这个文章就特别要点出这个重点。他说今天啊他的行为依照我们的判定就是强盗杀人的结合犯，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好，因为刑法分则都有讲。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那到底我们这个同时又是单一案件又是同一案件哦，你结合犯讲的不可能是单一案件，现在有一个前面的案件又有一个后面的案件，后面这个案件到底跟前面案件是不是相同，如果是相同那就既判力及，如果不同既判力就不及。所以杨华老师跟林雪老师他们其实一直都有在讲说，案件单性跟同一性你根本不用特别分开来学，它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你只是看它题目怎么出，它有没有一个先后诉讼的问题，如果有的话那它可能涉及到是同一性，那如果没有的话只是单纯的起诉多大声理多大有没有不可分，那它可能就只是考单一性，可是他的本质都在考你一罪的问题。好，所以老在这边他说哦，好啦，他的理答他第一段他说哦，甲他是强盗杀人的结合犯，然后依照我们的实务见解哦，就是85年第二次刑庭会议，他说强盗杀人的结合犯呢，这个结合犯需要在强盗的时候有杀人的故意吗？其实并没有，我们没有说他一开始强盗的时候就一定要杀人这样的主观联系，他如果抢完了以后后来才想要杀人，这个也是强盗杀人的结合犯，这个是我们实务见解，这是刑法实务见解。好，只要是有相关的话，这个就强盗杀人结合犯。所以本案呢，的确他杀人的目的就是因为强盗而来的嘛。好，所以他这个其实就是有相关，所以本案是强盗杀人的结合犯。这个第一个你要先确定，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传统的案件单性同一性， 我们是以实体法来绑在我们程序法里面来做考量。为什么？我们实体法上说接地直接欺诈想要竞合犯是一罪，那程序法上我们就把它想成是一个犯罪事实，所以我们是实体法跟程序法画上等号考量。那但是呢，老师特别就是要批评这个问题。好，所以你来看哦，在23页，你再看老师的结论，23页第四行这边，像是本题，法院仅判决假强盗，效力基于有结合关系的杀人部分，如果又在针对这个部分来起诉，如果依照实物见解，杀人的部分要下免诉，所以乙的部分他白死了，因为既判定即嘛，曾经判决确定，所以你杀人又再诉的话，要下302第一款曾经判决确定的免诉判决啊。如果依照实务的操作，折出来结论会这样。那老师说，那这样就不公平。所以老师他又发展出一个学说的新说，他说哈，是不是同样一个案件，要依照一个自然生活观点的单一生活事实为准？所以在国字观湖山，就是说你如果要去排除这样子的矛盾跟不合理的障碍，你要有一个新的标准。好，然后新的标准呢，好，他说哈，这个判决标准不可以用我们一般的观念，就是把程序法跟实体法画上等号。好，就是你要看它是不是一个自然生活观点一个单一那个单一事实。好，所以它的判断标准包含犯罪的时间、犯罪的地点、犯罪的对象跟侵害的目的。所以老师的最后的结论在第三点，那个老师的结论在第三点这边，他说啊，甲你从实务上的操作看起来似乎已经构成了332条强盗杀人的结合犯。好，那强盗跟杀人是不可分，然后强盗已经有既判例了，所以杀人的部分呢，就变成要用302条第一款曾经判决确定下免诉判决。好，但是犯罪事实本来就不是以实体法上的罪数来做一个判断标准，他也不应该要将实体法跟程序法画上等号，所以呢，应该要以一个自然的生活观点的一个单一生活事实来做认定。好，认定什么？认定它是我们程序法上是不是一个犯罪事实，会比较好一点点。好，然后所以这个题目的结论呢，老师的结论就是说，甲在强盗得逞以后又另行起意，因为他越想越不对嘛，想一想，就怕老板会指责他，他又返回去又杀人，所以从犯罪时间跟那个犯罪时间地点跟侵害目的不同来观察，今天杀人跟强盗应该是不一样的个案，不一样的个案。所以就老师的看法，他认为甲强盗归强盗，杀人归杀人。老师的看法是认为说，如果你不要用结合犯，就是实体法跟程序法画上等号，结合犯是一罪来看待，你看它是不是一个自然的因果历程，是不是一个自然的一个事实的一个历程，对吧？一个自然的历程来看待，那你强盗抢完了回去杀人这两件事啊，所以你这边判决确定就应该仅止于强盗部分，不急于杀人，所以你杀人的部分你再另诉，你还可以另外为实体审理，因为老板真的被杀了啊，那你应该要判假杀人有罪啊，怎么会变成被杀的部分会变免诉判决？对，怎么会变成被杀的部分会变免诉判决？这是老师的结论。所以我们的实务呢，是不是同样一个案件，我们有两说，一个是社会基础式同一说，一个是数字目的侵害性行为内容是否同一说，它其实都还是在同样一个框架里面，都还是在经济直接欺诈想要竞合犯框架里面，但是学说他又创造一个另外一个说法，他说我不要跟实体法画上等号，我不要跟案件单性画上等号，我就是看说是同样一个案件，它是同样的一个日时处所，同样的方法，同样的目的，如果不一样就是时空有转换了，不一样的一个自然的历程，时空转换了，那它就不一样的犯罪事实。所以这是老师独所创获的一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其实是很好，可是会变成实务上不好操作，因为你说是不是一个自然的历程，这个好像有点各说各话。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实务上的法官，他们都还是用案件单一性来看是不是案件单一同一性的标准，就是我们实务上还是会去框架在阶级直接欺诈想要竞合犯里面嘛。好，然后法律上同一呢，在这边一样也是啊，如果说它是不可分的一案的话，那在法律上就会是同一案件。 好、哦，所以就像是我们刚刚杨华老师看到的案例啊，强盗是前述，杀人是后述，然后但是在法律上他就是一个强盗杀人结合犯呐、啊，那就是同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同样一个案件。好，那我们的案件同一性、案件单一性再看可不可分，案件同一性再看重不重复。那重不重复，我们看它的目的要干嘛？好，我们看它目的在24页啊，它的作用有这几个。好，它第一个作用，好，定义否起诉是否为效力所及。所以在这边的话，你会发现案件单一性跟案件同一性真的很像。假设说甲一行为伤害乙跟伤害丙，这边先起诉，然后呢下面后起诉，你发现说哎，它是同样一个案件，先起诉跟后起诉是同样一件事情，那后起诉就等于是重复的起诉，它就会受到先起诉的诉讼效力所及，所以它这边会变成重复起诉，啊，就是先起诉会给予后面的部分，所以后面你不用再重复起诉了，因为先起诉已经把它包进来了。好，所以你如果有重复起诉的话，啊，就会变成是多出来的另外一个诉讼，就等于是一案诉讼了。好，好，然后第二个呢，好，它是要定是否能够变更起诉法条范围，就像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90年律师的考题。好、哦，同样一个案件才可以变更检察官所以已经适用的法条，所以像是什么情形？像是甲他对乙的犯罪行为，检察官认定是强制性交未遂，然后呢，法院审理完以后认为说，他的目的其实不是强制性交，他的目的其实就是只有强制猥亵而已。那当然你说强制性交未遂跟强制猥亵既遂，这个你要看整体的事证啊，因为这个就等于是你在探究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所以这个你要看整体的事证才会知道说那个个案到底怎么样处理会比较好。好，所以像这两个哦，就是属于可以变更起诉法条的范围。如果说在同样的事实范围内，我们认为说强制性交未遂跟强制猥亵既遂它的数字目的跟侵害性行为内容其实是太阳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同样一个事实范围内，那在同样一个事实范围内我就可以变更检察官起诉评价的法条，所以一定要在事实范围内才可以变更起诉法条，在事实范围外那基于不告不理是不能审理哦，你不可以变更起诉法条以后那就直接下判决。好，这是第一个作用跟第二个作用。好，第一个作用看是不是受到起诉效力所及，然后第二个作用你要看它能不能在同样一个事实范围内然后作为变更起诉法条的一个评价，然后第三个好就是定二重起诉范围，就是讲的禁止重复起诉，还有就是如果在判决确定前的话就是我们讲的一事不再理的那种重复起诉概念，然后在判决确定后就是第四个，就是他是不是有受到既判例效力所及、哦、就是他是不是定既判例的范围。所以啊你看啊，假设说第三个，假设说今天甲就我们用第一个案例来衔接，甲打伤乙跟甲打伤丙，这在台北起诉，这在桃园起诉，你发现到说他们是同样一件事情，那这个时候他就是重复起诉，对不对？那重复起诉就是管辖竞合啊，按竞合管辖的概念要怎么处理？先系属的有审判权，后系属的应该要下303第七款的不受理判决，对不对？先系属有管辖权，后系属的要下303第七款的不受理判决。好，然后第四个啊、哦，就是定计判例的范围。那我们再用同样的案例来衍生，甲打伤乙，一拳打伤乙，一拳打伤丙，是在台北，是在桃园，就是你乍看是两个被害人，其实对甲也是同样一件事情嘛。我们把它换成小于符号，就把它当成同样一件事情。然后这边呢，判决确定，它是先系属的。然后就是后案，我们讲同一案件会有先后案件来做比较，我们看后案件跟先案件是同样一件事，后来发现哎呀同样一件事情，所以呢后面的案件必须要下 302第一款，本案曾经已经有过判决确定，这是一个案件嘛，所以乙的部分判决确定对他而言是有拘束的，所以这时候既判例效力也会给予丙的部分，所以这个时候丙的部分法院就要下302第一款的免诉判决。那你说可是如果法院没有审理到丙的部分，那是另外的上诉跟非常上诉问题，就是我现在不能够另外开一个案子审理啊。至于你不服上面的判决，不论他确定没，反正你不服，那你就看他还没确定你就上诉，已经确定那你就提非常上诉，反正你不能够另起炉灶，那个开一个新案件，你要针对旧的案件要用不服的就义程序来加以处理。好，这个就是我们案件同一性的一个作用了。所以林局长虽然说哦，那的作用其实还蛮简单的，就是看是不是有一事不在理，还有可不可以定起诉法条，变更起诉法条范围。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的犯罪事实其实最主要考试其实就是在限缩说是可不可以做来作为变更起诉法条范围的一个考量。好，抓的效果很简单，第一个管辖权，就是说如果说同样案件系属于有管陈述法院，那依照刑法第八条齁，那我们采优先原则，先系属有管辖权，所以后系属就变成是要不受理。然后侦查的话呢齁，有涉及到公制数的竞合齁，那当然这个就是由我们上午有讲到的，依照323条第一项本文开始侦查以后就不可以再提起自诉。那如果是有323条第一项但是的情形告诉哪一支队有犯罪所受直接受损害的被害人来提起自诉的话，那我们就把时间点延到终结侦查。那这个是学文题有考过嘛，我们上午有带你们看过，所以这个你们应该自己会看。然后呢不起诉处分呢齁，在这边的话它的同业案件的范围，这个事实上同一才包含到，法律上同一不包含到，我们上午有讲到齁，实务界就是92年第一次刑民会议，所以他讲的同一案件同时在处理案件单性，也同时在处理案件同一性哦。好，所以林律师老师跟王尚鹏老师才会说案件单性跟案件同一性其实不应该割开来看成是两件事情，它应该是同样一个单元了。好，然后在26页这边，好，禁止重复起诉。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事不再理的概念齁。那依照一事不再理原则，同一被告同一犯罪事实同一案件，国家只有一个具体刑罚权，不可以重复起诉重复审判。所以在判决确定以前我们禁止重复起诉，在判决确定以后呢我们禁止一事恶罚。好，所以一事不恶罚。好，那我们来看，我判决确定前如果有提起公诉又再提起公诉，好，这时候我们要看它是不是同一法院。好，所以这个地方还比较简单，这个地方就是竞合管辖。有两个公诉，有一个公诉一在前面了，你后来你又跑出一个公诉二，针对这个公诉二，如果是跟这个公诉一是同一法院的话，这时候要下303第二款的不受理，不同意法院要下303第七款的不受理，就竞合管辖啦。好，这我们都讲过。然后第二种情形，如果提起公诉以后又再提起自诉，人家公诉已经有了，然后你还跑出一个自诉，就是自诉是重复的，所以针对这重复的自诉的话呢，它违反什么公诉优先原则，要下自诉的不受理。自诉的不受理在334条，就公诉不受理在303，自诉的不受理在334啊，所以他违反323公诉优先原则，就是要下自诉自己的不受理啊。好，好，那如果先自诉又再公诉，你说那自诉在先，那公诉输了哦？不一定，你要看情形。好，所以这边有分原则跟例外。原则例外，你看哦，假设说今天自诉提了以后，这边才开始侦查 然后才起诉才公诉。像这一种先自诉后公诉，他的自诉还是合法的哦。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公诉下什么不受理判决啊，本案已经有人告啦、啊、所以这时候公诉要下什么303第二款或是不期那个或是第七款不受理啊，重复起诉啊，重复起诉包含公诉跟公诉的重复起诉，也包含自诉跟公诉的重复起诉啊。你看你公诉输人家的多，对不对？人家自诉都已经告完后你才开始侦查。好，那你说那什么情况会有例外的情形？因为我们不是有学开始侦查就不能提自诉吗？所以有没有一种情形是你自诉在这个地方，其实人家侦查在这个地方，然后侦查结束以后提起公诉起诉以后在这个地方，所以有可能我的自诉比他的公诉早，但是输给侦查开始。我们323第一项本文不是说开始侦查后就不得提自诉吗？他不是说提起公诉以后不能提自诉，说开始侦查就不能提自诉，所以你侦查开始以后提的自诉都是不对的。那这时候不是代表说公诉错，这时候代表自诉错。所以你如果是违反是323第一项本文的规定的话，开始侦查前就不能提自诉，这时候自诉是不合法的。所以这时候应该是要针对这个自诉下，刚刚是说针对这个公诉要下不受理，现在是要针对这个自诉下不受理，要下334的自诉不受理。所以其实先有自诉再公诉，你不是要拿这两个时间点去比，你是要拿自诉跟侦查的时间点来比，拿侦查开始的时间点来比。好，因为这时候会涉及到323的问题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今天上午看的学问题不就有这个概念吗？对不对？你323有第一项本文跟第一项单数啊，今天早上选的题不就有涉及到这个问题吗？好，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细致的变化。那国家考试你要看老师实例题怎么出啊，他实例题有可能是323第一项本文，有可能333第一项单数，那你要看他题目怎么出。好，那如果是先自诉又再自诉嘞，有一个自诉一又再一个自诉二，那当然是自诉自己的强迫，那当然是你们自己家的事啊。所以针对后面多出来的字数我们要下不受理判决，可是我字数自己找不到条文，所以我用343条去准用公诉的。准用公诉你看是不是同一法院，同一法院在303第二款，不同一法院在303第七款。好，所以你要看是不是同一法院。所以同一案件他在讲先后案件顺序，就会有所谓的两个案件的比较，然后两个案件是同样一件事情，那你要看他走的是公诉程序还是自诉程序，是先公诉先自诉，他答案会不一样。他如果两个是同样一个案件都走公诉程序在这里，两个是同样案件都走自诉程序在这里，两个是同样案件分别有公诉有自诉，先公诉再自诉在这里，先自诉再公诉的话，那你要看它是原则还是例外。这个地方实例题它如果考出选择题，它排列组合可以很多种，所以你不能用死背答案的，你要知道原理在这里。好，然后呢，如果是判决确定以后啊，那简单，就确定判决本来就下免诉啦。好，所以已经确定判决又再提一个公诉，那就是公诉下302第一款的免诉判决。那如果是有一个确定案件以后又再提自诉，这时候你针对自诉下免诉，自诉没有自己的免诉规定，所以用343准用公诉的302第一款免诉。 三人好无聊，我自己都觉得天哪，反正你就是头脑清楚，知道怎么推，这样就好了。可是就是很无聊的一个单元，一点都不活泼。就还好我们今天有发第三回，你随便翻一下第三回，你应该觉得那就轻松有趣多了。就是正律跟小猪飞一定会比较有趣啦，吼，就是讲到这种程序上的问题，就是会比较无聊。可没办法，你要耐得住性子啊，你看学生弟会考啊，好，所以这个你还是要耐得住性子，好好把它学习来。然后来看第五点，好，公诉判决，好，在变更刑法条，在刑法三百条，这个我们刚花很多时间讲。不过在变更刑法这边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曾经有一年考试考一个很难的题目，请你们看58页，这边第二题。58页这边第二题哦，你来看，那第二就是92年律师这考题，这个题目哦，在当时出题还是有点怪，因为没有人会这个题目，除非你要念到这个题目的实务见解。我们来看，就是58页92年律师这题目。检察官乙张三涉嫌，好，于民国92年1月15号意图贩卖持有一级毒品罪，然后呢，而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5条第一项的规定，好，就是提起公诉，法院审理结果认为张三没有贩卖的意图，但是呢，他是在持有毒品。他持有运输行为哈，他有犯第4条1项的运输一级毒品罪，像这种刑法院如何裁判，有没有变更刑法的问题？变更刑法条讨论三百条的前提，要看他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个犯罪事实，同样一件事，同样一个案件才可以变更刑法条。所以这个题目的前提就在于说他是不是同一案件。好，这个题目呢困难在于说你要会一个实务见解，这个题目才有答案。这实务见解在92年台上1841号判决，我看一下，我是放在实务见解，我好像都统一集中在后面，在56页，就是我们这个单元相关的实务见解，我就全部都把它集中在44页以下。好，然后我现在在92年律师考题要的这个实务见解，92年台上1841号，在56页。56页这实务见解看完以后，很多人看完有看没有懂，但是你必须要先看，你才会帮他解这一题。所以你来看56页哈，最下面这92年台上1841，在56页实务见解，在56页，他说裁判上一罪的案件，检察官就犯罪事实一部起诉，依照刑法260条规定，效力给予全部，然后上诉法院基于审判不可分，对于未经起诉的犯罪事实要一并审判。是他犯罪事实一步扩张，好，所以他这个跟案件单性同性有关嘛，好，我就在讲267，然后同样的道理，检察官就起诉全部犯罪事实，经法院审理结果认为一步不能证明犯罪或行为不法，仅据判决理由内说明不另为无罪预知，不用在主文内做无罪宣誓，这叫犯罪事实一步减缩。那至于300条说哈，有罪判决可以就起诉的犯罪事实并跟检察官适用的法条，指的是什么？在同一事实范围内不变更犯罪事实，不扩张减缩的前提底下，不妨碍基本事实同一范围内，可以自由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好，你说讲那么难，所以他就说简单的来说，那见鬼了，那就简单直接说一说吧。好，反正就是他重点，他说简单的我再说一遍。好，他说甲官在裁判上一再起诉甲乙犯罪事实，法院审理以后认为甲事实不能证明犯罪，只有乙跟丙，关于甲叫做一步减缩，理由内说明不另为无罪预知，关于丙叫做事实扩张，依照审判不可分原则一并审判，不发生变更刑法的问题。他讲不发生变更刑法的问题指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变更起诉法条必须要进行三个程序，300条变更起诉法条的前提必须是要同一个犯罪事实内，他必须要进行的程序，第一个，变更起诉法条针对新罪名要告知， 我们95条第一款的告知义务是说，针对你起诉的法条要告知，而且如果有变更也要重新告知，对不对？95条第一款。然后第二个，针对新的罪名、新的条文，要让被告有防御的机会。你不能够只是换个条文，然后结果之后就让他默默的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就直接换条文判他有罪。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300条变更起诉法条是要判人家有罪才能变更的。所以假设说今天原配想法听我们来讲，假设说检察官起诉共犯未遂，然后呢他一直防御说我没有重伤的故意，我绝对没有，因为重伤必须要有刑法第10条要使人家就是毁败啊，严重减损，然后我真的没有，然后就法院说好，我知道你没有要使人家毁败严重减损，那但是其实我要判你伤害。哎，你如果没跟人家讲，人家没有针对伤害来做防御啊，他一直在打刑法第10条他没有这个故意，可是事实上我们说啊，第十条不重要啊，人家一点点伤害 OK 就是伤害了啊。所以你换条文要让人家有防御权嘛，真的新条文有防御权吗？所以假设说又不是案例，又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案例，原本是强制性交未遂，他一直主张就是说啊，其实我并没有要强制性交啊，然后讲一大堆啊，齁，然后后来之后法院说我知道你没有强制性交，因为你没有这个胆，那其实你是想强制猥亵，然后来他就说你不早跟我讲，那我也要讲说猥亵我也没这个胆啊，对不对？你要让人家针对新条文有防御权啊，这21这24，你那样子讲他没有221、刑法啊，你那样子讲他没有221，那其实你要判人家224你早该告诉人家嘛。所以你针对新的罪名要重新进行告知义务，新的罪名要让被告有防御的机会，重点是我们的起诉书跟判决书都不起来吗？对，起诉书是一个条文，判决书是另外一个条文，看起来很像是两个不同案件，其实同一个案件。所以你要在判决书你要交代一下说，因为你有变更起诉法条，所以才会变成起诉书跟判决书的条文不一样，所以它必须要践行这三个程序。然后呢，这个实务见解则是说，他说反正哦，犯罪事实一步扩张一步减缩，不生变更起诉法条的问题。他最后一句话不是跟他讲说一变更案不生变更起诉法条问题，他指的是什么？他说可以直接换条文来判，只是不用践行变更起诉法条的流程。所以这个实务见解其实是有点扩大法院审理案件啦，意思就是说法院，我法院要怎么判我就怎么判啊，而且我怎么判我还不用告诉你嘞，他的意思是这样哦。哦，所以这个实务见解其实是要被批评的啦。哦，但是当年度考出来其实就是这个实务案例。因为我们来看哦，这个实务案例他有讲到说，原本起诉的是甲乙的犯罪事实，后来法院审理完了以后呢，发现到是乙丙的犯罪事实，所以同样的还留一个乙，所以是一样的一件事情，他认为是一样的一件事情。你说那不一样啊，甲不见了，他说 OK 啊，甲不见了叫做犯罪事实的一步减缩，他也是认为在犯罪事实内哦，只是说啊这不见了，好吧，那就把它减掉。那你说可是犯罪事实没有丙啊，他说那 OK 啊，我还是犯罪事实内，所以他说这叫犯罪事实的一步扩张。就实务见解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什么一步减缩一步扩张，他指的是这样哎。所以他指的并不是说不能够变更起诉法条加以审判，他说 OK 可以，他觉得就是同样一件事情，同一犯罪事实，只是甲的部分一步减缩，丙的部分一步扩张，然后他就可以直接变更起诉法条加以审判，而且还可以不用践行这个程序，那好奇怪。对，所以这个实务见解其实很多学者在评论他，在批评他，然后当年度考出来以后听说大家都傻眼了，因为谁会去念这种实务见解，然后这个实务见解的个案就是93年律师这个题目。原本哦，检察官是起诉意图贩卖持有，是毒品妨害防治条例第5条， 了以后，法院说，题目他说什么？法院说不是第五条，是第四条，是什么？运输持有毒品。所以这种感觉很像是，它是甲，它是乙，然后它是丙。所以贩卖不见了叫做一步的减缩，然后运输跑出来了叫做一步的扩张。实物的结论告诉我们说，这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他认为是一样的事情，他认为说太阳一样啦。好，他认为说就从我们看到的那个社会的那个基础事实，他觉得太阳一样，所以他就这样一步解说一步扩张。他就说法院就可以，其实依照实物检的结论，他说什么？法院就可以直接变更刑法，他加以审判。而且还无庸借刑变更刑法的程序，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申辩跟起诉法条程序的问题啊。所以哦，这个答案哦，其实我会觉得考出来，你要知道92年台上1841，然后问你要不要借刑变更刑诉法条，答案就是不用，实务检就告诉你不用。但是呢，你就是我们其实像在有几年度考题哦，像这样就是算是偏难。这个题目就是我觉得这种题目如果再考出来一定会被骂的，因为谁会去念到这么细的实务检解，然后还能够，你还会念到一步扩张一步减缩，这真的是很细。然后重点是你要知道实务检解以后，你还要再去做评论哦。因为我想老师特别考出来应该不是要大大赞扬他的，应该是要考出来让你去做一个 comment 啊，应该说这样程序很奇怪啊。所以就是说这样的实务检就是说你为了变更刑诉法条，那就应该进行这个程序啊。为什么？因为人家被告有程序正义啊，人家被告有听审权啊，人家有防御权啊，要不然的话你这样就会造成被告独立性裁判啊。好，所以你这边批评的话，你当然要从被告的听审权，好，防御权，还有就是突袭性裁判来加以讨论。你说这很像邱连中老师意见啊？对啦，类似啦，就总是有共通的概念吧，吼，不是程序吧，哦。所以这个实务见解，第一个你要知道啊他怎么做，然后第二个可能考出来不是让你去赞美他，好，是简单的做一个结论再去评论他，好。所以92年的律师考题，这一年应该很多人都很生气。书念了那么久，就是没念到这实务见解。可是说真的，你就算没有念到这实务见解，你说这个题目你要完全都写不出答案，这不可能。他就是问你变更起诉法条，就是问你300条。你找他变更起诉法条，你就要想到他考你的就是犯罪事实的范围，你最起码你要从案件同一性去讨论起的。好，纵使你不知道实务见解，你不晓得正确答案是在怎么处理，好啊，你也不晓得怎么批评实务检解，可是最起码你可以写个方向嘛。好，这个就是这个题目不会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实务检解，你就完全的就空白在那里，这个也不至于吧。好，好，所以其实在变更起诉法条算是我们案件同一性的作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点，好，就是很多年都有考到这个地方。然后有关是因为什么自诉案件啊，齁，这个我们在自诉的时候还会再把这个流程讲一遍，所以这部分的话你只要顺着条文先看。然后有关判决确定的话，那就是同样案件，那就像免诉判决，这个在竞合管辖讲过，我想我们就不花时间再特别赘述了。好，然后我们再看28页，有关案件单性同一性的批评，齁，就是我们针对有些学理老师的意见，我们就独立一个单元来做说明。好，就是我们前面都是 花比较多时间去讲食物的概念，还有考题的一些内容。你会发现到说，我们其实程序法跟刑法不太一样，刑法常常都是实务线都被学你骂的要死。然后你在国家考试，你千万不能写实务的答案，你写实务的答案你会死得很惨，哦，因为实例法通常来讲就是要你去念很多理论。那我们程序法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程序法通常都是有个标准答案，标准答案好不好姑且不论，可是你要知道答案是什么，然后好的话那就拿来当答案，不好的你要拿来当评论。所以我们在程序法上标准答案的机会会比较高，嗯，就是会有标准答案的这种机会比较高。好，那我们再来看28页，哦，案件单性同一性的批评。好，那为什么要有批评呢？哦，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见解都拿诉讼法跟实例法上一对来画等号，好，哦，那这个是被老师评论说这是不公平的啦。好，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哈，这边公式上的法律依据，哈，哦，就是他的理论基础就是实例法跟诉讼法上挂钩嘛，画等号，然后他的法律依据就是实际上就是裁判上一罪，那这个就是属于一罪案件，就是一案，好，哦，然后你对一部起诉效力就会给予全部。好，然后呢，但是呢去评论这个意见呢，好，它是从几个概念去讲，就是我们这边有个型号，有三点。第一个，它从不告不理的控诉原则，还有一事不在理原则，还有被告防御权的观点，他认为说我们程序法上的一罪不应该要把它扩大到这么广啦。好，然后呢，那上在林宇晓老师他就举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刚刚有看过95年的国家考试案例，林宇晓老师就有讲到说，就像甲187持枪跟271杀人，我们在一般的往常的概念来讲，哦，如果你的持枪目的是杀人，那就是早期牵连犯。那现在也有人讲说这个算是那种吸收关系，也把它当一罪。可是事实上呢，在老师的教科书里面他说，哦，多半持枪杀人，你杀人哪那么巧你现在想杀他身边一把枪可以让你拿起来杀，几乎都不是。因为你可能买一把枪摆了很久，你知道吗？然后真的跟人家一有个嫌隙，啊，你就把那把枪拿来作为杀人的用途。所以持枪跟杀人照理讲它不应该要是一件事情，因为非法持有枪支就是独立一个罪啊，杀人又是独立一个罪啊，持枪不一定要杀人，杀人也不一定要烧木枪啊。所以老师认为说这应该是两件事情，可是我们在实例法上常常都把持枪杀人放成一罪来看待。你不论是吸收关系还是是以前早期的牵连犯关系，很多实务界都把它当成一罪看待。那老师认为说你如果从控诉原则来看，你看像271条杀人没有起诉，然后那就扩大到杀人来审理，那这是违反控诉原则啊。检察官只起诉持枪，法院怎么会知道那把枪有没有拿来杀人过，就是很难查嘛。然后被告防御那也不利益啊，检察官起诉持枪你要自己要先防御杀人，可不好法院也没查到，所以你这防御到底要怎么样的去限那个限制范围很难限制。然后既判例呢，你看检察官跟法院这种起诉持枪，这种判决持枪，但是有时候判决确定会给予杀人，然后杀人的部分你如果还要再另外起诉，又会变302第1款的免诉判决。那再问到这个被杀了以后白白被杀啊，你也不能审理，好奇怪，就会变成有95年的，就是31页95年司法官考题，就变成有这一题的概念，对不对？一模一样的问题，老师在书里面讲评论，然后会变成31页95年司法官，我们上有先讲到这个题目的内容。好，所以如果你站在老师的立场的话，老师认为说持枪杀人这根本就两件事情。那老师是说，那既然实例法跟实例法上的公式要不一致，只有这个理由他也觉得空洞。他说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他说既判例的效力，我们在下一次上课，我们会有一个地方专门讲既判例的效力，在88页这边。好，不过我们这下次才会讲。我们既判例除了有这种一罪的物的效力，还有时间点的效力。你说要说到既判例效力级的部分，必须是要在宣誓判决以前呈现的个案才会受到既判例效力所及。所以你来看哦，就假设说我们回来看课本28页的边， 甲，他一行违犯了 ABC 三个罪，只有 AB 才在宣誓判决以前呈现， C 在宣誓判决以后才呈现的。那请问既判定效力基于哪个部分？你对 A 判决效力基于 多大？好，如果你依照我们的一罪概念来看，你对 A 起诉对 A 下判决，效力基于 B 也基于 C， 所以对 A 起诉对 A 下判决效力基于 A 加 B 加 C。不过这个就只有物的效力哦，就是对象这个诉讼客体的效力。可是我们既判定还有一个叫做时间点的效力。你想想看，如果是宣判以后才呈现的个案，你要如何期待法官在宣判以前就要知道会有这个 C 的部分，然后他就会针对这个下判决？你不能期待啊，因为大家不能对于未来的案件来做预测啊。所以它时的效力仅基于宣判以前法官有可能看到的部分，所以对 A 起诉对 A 下判决效力仅基于 A 加 B 不基于 C， 因为以后发生的个案怎么能够受到拘束呢？所以啊，你既判例同时要具备物的效力，又要具备时的效力，才叫有既判例。那我们一直刚刚讲的都是走物的效力，你如果考量时的效力的话，实力法跟程序法也未必要画上等号啊，对不对？你若要将时的效力来看，好，所以就是老师要提出这一点意见，只是想跟你讲说，我们程序法上的一罪并不必然要跟实力法上的一罪画上等号，所以老师只是想要特别讨论这个观点。哦，还有老师针对案件担心同一性什么不告不理不理不告，老师也觉得说那这个问题很大，到底是不告不理还是不理不告？好，就是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评价标准都是以理来决定，这样也不对啊。好，然后在29页这边，好，老师又讨论到案件单一性跟案件同一性是一样的事情。好，就是我们讲的案件指的是一个被告一个犯罪事实未知一个案件，然后依照公诉原则三面关系，无事无裁判不告不理，所以检察官起诉的范围就是法院审理的范围，好，然后也是被告防御的范围。然后呢，今天同样一个范围里面呢，我们就一事不再理，好，禁止重复起诉，禁止重复审判，也禁止重复处罚。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他说案件同一性的标准就是案件单一性，所以同一性范围等于起诉不可范围等于审判不可范围，也会等于既判例的范围。好，然后那至于是不是同样一个案件呢，老师说也不要从什么数字目的跟客观性行为内容是否同一说。他说在29页这边最下面倒数五行那边第三点，好，犯罪事实同一性的标准，我们是看它是不是一个具体的事件，有没有一个相同的历史过程。然后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看的实地客体目的有没有紧密的事理关联性。就如同刚刚杨永华老师那篇文章，我去抢老板，然后呢，后来想一想，很害怕老板会认出我来，所以我就回过头就把老板给杀了。那他的时间跟地点都没有具备紧密的事理关联性呢，就是时空已经有点。就是已经有点切割开来了，所以老师认为说这样的话就不应该算是一件事情。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学者认为的犯罪事实在29页最后一行，它指的是一个生活历程的一个具体事件叫做一个犯罪事实，而不是用实力法上的阶级级的其他想象金额犯来去判断。不过这个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概念了啦，哦，这是很独立的概念。那你说在考试的时候呢，考试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实务上判断标准会比较好啦，好，尤其是国家考试。好，那当然，那你说，那你如果考研究所考试的话，当然你如果考的这个学校老师有他自己的个人意见，当然那你必须要投其所好，你还是要写一下。好，然后30页这边，好，相信案件追加起诉啊，依照刑法两百六十五条一审判诉罪的话，好，那当然啦，好，那就是不同的被告，那 你就是不同的案件，那你当然用追加方式来就处理。好，然后那如果是不告而理或是告而不理呢，好，这个都违反了告及因理的范围。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如果依照我们要讲95年司法官这种案例，如果是传统的意见，像是我们这种持枪杀人，好，你会在那边举例，因为这是李玉老师他的课本上举的例子吧。他说像是传统的意见， 持枪杀人，他们就把它当成是小女符号，就是你持枪的目的就是为了杀人这一件事情，要不然的话这个就是一种吸收犯关系，因为你杀人然后必须手上也拿着枪啊。好，所以他认为说这是一件事情。所以假设说检察官起诉持枪，依照刑事诉讼267条，法院也应该要审理杀人，就是纵使检察官只起诉持枪哦，法院也要审理杀人。那如果法院没审理的话呢，就会变成告而不理哦，就变成受请求事项未予判决哦，就变成说法院没审理还是法院的错，可是谁知道这把枪有没有杀过人，对不对？你这把枪有没有杀过人，这个实在是你很难事事都知道啦、哦、就是你很难能够期待说这件事情没有人跟你揭露啊，你自己法院还你还能够去猜测出来，然后你还能够找到事证来做判决，这其实有点困难。所以如果依照学者的心说，他认为说、哦、这是两件事情，就是说、哦、他们认为说持枪归持枪，杀人归杀人，应该本来就可以分开来下判决，就是拿着枪不一定要杀人啊，杀人不一定要用枪、哦、就是这本来就是可以分开来看的。好，所以如果依照学者的意见，检察官只起诉持枪，法院就应该要只审理持枪，不能够审理杀人。好，那如果审理的话呢，如果依照学者意见，如果法院还激活审理，就是这个地方未经起诉法院审理的话，这个时候叫做不告而已。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学者的意见跟实务的意见会大相径庭、哦、这个概念会不太一样。好，所以在30页这边哈，李云老师在他的课本上他有讲到说哈，所以犯罪事实的认定应该要以一个历史过程的单复数来加以判断。好，那你说是不是有一个相同的历史过程，你要看他时间、地点、行为、客体、侵害目的是否具备紧密的事理关联性。好，把黑板清一下。好，所以老师他有讲到说哈，实体法上的诉罪，诉讼法上有可能是单一的犯罪事实。老师意见嘛，那像是什么样的案例呢？好，老师在课本上他举的案例是这种185/3醉态驾驶，然后跟185/4，好，就是肇事逃逸。实体法上呢，这是数罪，喝酒开车就是犯罪，开车撞到人逃逸也是犯罪，喝酒开车不见得撞到人，撞到人逃逸也不见得有喝酒，所以实体法上认为这是数罪。但是老师他说哦，其实从我们的诉讼经验来看，常常来讲会喝酒开车，然后他撞到人不晓得，然后他也跑，这种机会是最大的。所以你说他这样有没有具备一个紧密事理关联性，老师认为说这种有。哎，好，就是在我们的实务上认为这是数罪。好，然后但是在学者的意见，他有可能认为说在程序法上，当然实体法还是数罪啦，实体法还是数罪啦。好，那老师也说程序法上它有可能是一个犯罪事实，因为它具备紧密事理关系啊，因为喝酒开车，所以就是状况不好，所以撞到人，然后撞到人也不晓得要下车，然后因为就什么都不知道啦，然后所以他就跑掉啦。好，所以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老师认为说实体法还是有可能是诉罪，但是程序法上它就是一个犯罪事实。那就实务上来讲，诉罪就等于是诉个犯罪事实啊，就是实务上来讲，我们实体法跟程序法是划等号的来做判断嘛。 好，所以如果就实务来讲的话，这个有可能是触犯罪事实，但是就老师的意见认为这是一个。然后呢，有可能是刑法上一罪，好，然后说法上是数罪，好，那在这边的话，老师又说最典型的就持枪杀人，就是我们考题考的这种情形。好，实体法上，好，都会认为说他们是有一罪的关系，好，在实务上来讲，这个是一罪。然后是一个犯罪事实，好，然后但是学者的意见，他认为说持枪跟杀人常常都不具备有紧密的事理关联性，好，所以在程序法上应该把它当作数个事情来看待。但是哦，其实我觉得学者讲得很好，可是就是以后你当法官就是不好操作。假设你在程序法上把它当成是数个犯罪事实，实际法上又是一罪，那这样的话，那不是又是重复起诉，又重复审理，又重复审判吗？所以就会变成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实务上操作标准没有很漂亮？因为我们不是跟谁把它画等号，我们没有很独创的见解，可是也必须要这样。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会有一件事情审理很多遍，就是原来是一法上一罪跟谁法上一罪，并不必然画等号。那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会有一案诉讼。就是会变成有一案有数个诉讼审理也 OK， 哦，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会有一些矛盾了。好，然后那有关于嫌犯、连续犯哦，就是有新旧法废除适用的问题哈，哦，就如同我们刚刚有先看过九十年四百万隔壁三系列九十年四百万考题，好，哦，那这边适用上有一些哈，哦，那个落差，我们先看，我们刚刚不是九十年司法官考试的题目啊，然后不是有先讲第二小题，它的重点哦是放在那个新旧法适用的那个修法问题。然后第一小题他问你犯罪事实哦，他讲特定犯罪事实，他指的就是可能就是要你去看说今天他是不是同样一件案件啦。因为你看在三十一页九十五年司法官，我们再把这题目看一遍哦。他说好几年前去买枪，然后你在拿枪的时候呢，然后你就遇到了。好，就这么巧哈，一个遇到一，然后所以这把枪就把人家给杀了。然后呢，我们只起诉持枪，也只判决持枪，也只有确定持枪。后来才发现说这把枪有杀人，所以他有一个前案后案，对不对？有个前案187，然后现在你有一个后案，有个271。当然，它是案件单一性的问题，也是案件同一性的问题。对吧？我们先要看187跟27是不是同样一件事，如果是同一事实，那就不能重复审理；如果非同一事实，那就可以重复审理。因为就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的话，那他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他第一小题问你犯罪事实，他只是想要去特定说到底这个犯罪事实你要怎么认定，是不是一件事情？好，那你当然你要依照我们的那个理论要去做判断的哈，就是说你要看他的日时处所，然后是不是详细的登载啊，然后登载是不是一样的事件？那如果不一样事件，有可能是非同一事实。哦，好，然后我想嫌犯连续犯废除适用的问题哈，这边我们先中堂休息一下，我从你们的眼神看得出来，眼神已经涣散了。还好瞳孔还没放大，要不然就毁了，好，马上就要叫救护车。好，所以都会累啦，好，所以我知道，好，所以我们等一下休息完后，我们就用29页、30页这个新旧适用问题来做一个最后总结。好，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进入到诉讼关系、诉讼要件、诉讼行为跟裁判。好，那当然最辛苦的那就过去了，这样子。好，然后我可以再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有发第三回的课本，好，所以刚刚有同学是下午才来上课的同学，可能要去跟班长拿第三回课本，因为下一章课就要用到了。